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想，谈祝。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妙峰山，是北京著名的八鼎之一，以金鼎庙会著称。主要祭祀呢碧霞元君的娘娘庙，香火甲于天下呀。妙峰山独特的庙会民俗文化，使妙峰山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发源地。其实呢，从明清一直到现在，妙峰山有数不清的传说故事，不仅和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息息相关，就是和普通老百姓也是密不可分。2010年8月，妙峰山庙会啊已经被纳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每年春季举办的北京妙峰山庙会仍然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香客。在庙会中，游客们可以尽兴地参与撞吉祥钟啊，聆听古钟啊，敲太平鼓啊，打金钱眼啊，吉祥树挂福条啊等等祈福活动。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次讲述这一非遗项目，咱们说说有关妙峰山的传说故事。妙峰山风景区位于北京门头沟区，距市中心56公里，面积200平方公里，景区环境优美，风光壮丽，以古刹、奇松、怪石而闻名于世。妙峰山啊，有3座庙宇群，14座殿宇。距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妙峰山庙会，在每年农历4月初1到4月15，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的群众和香客。金顶妙峰山啊，它是中国北方农村各种信仰的一个缩影，早在明清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信众最多的民间民俗庙会。庙会期间呢，几十万的香客，数十档的花卉，从京津华北以及全国各地自发的汇聚到这里来进香献艺，完整的保留着明清古庙会的风貌。庙会是如此有名，那有关妙峰山的传说肯定不少。比方说，原来啊，妙峰山上娘娘庙没水源，打水都得上山下打去，这怎么回事啊？其他地方的玫瑰都是4、5月就盛开，而妙峰山上的玫瑰呢要到6月之后才开，这都是为什么呢？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传说法师姚广孝离了焦元寺以后啊，要重选宝地建立寺庙。哎，有这么一天，他就来到了妙峰山，只见群峰环绕，青石皆峨，往东看是旭日自海中喷薄而出，往西看伸手可以摸到红红的晚霞呀。 法师停住脚步观赏一番，就决定在此是建立寺庙。可是美中不足的是这儿没有水，于是他铺下块地毯，把地方占下了，然后下山去找水。他刚一走，娘娘驾着祥云就来了，一眼呢就看见山上的地毯了，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有人要占这块地方。他暗落云头，站在山顶四处一瞧，这真是不错，怪不得有人呢看中了此地。他想了想，心生一计，就把金簪子就给取下来了，放在毯子下边，自己呢变成了一个小村姑，坐这儿等着。不得一会儿，法师提着两桶水上山来了，一瞧自个儿毯子旁边坐一村姑，心里挺纳闷，哎，不知这位姑娘在此何事啊。娘娘一听，我要选这块地做我的宝地，你看怎么样啊。这是故意的气姚广孝，姚广孝有点生气，但是他毕竟是法师啊，宽宏大量啊，呵呵，这位姑娘，你看我这不是有毯子吗，这是我的毯子，我先来了一步，我相中了此地呀。您，哎，咱得讲个先来而后到。娘娘一听正中下怀，哎，我先来的，有何为证啊，有我的金簪为证。法师一听，那你的金簪在哪儿呢？娘娘一把把这地毯一掀，下边正是一只啊金光闪闪的金簪。法师一看这簪子，就知道这个村姑并非常人，又一想，哎，好男不跟女斗，天下这么大的地方，我再选一个宝地也不是不行。于是他合手一揖，转身就想走，可忽然看见刚提上来那两桶水，他心里啊有点上火，心说我忙活半天了白忙活了，我连水我也带走。你要在平时啊，人法师也就行了好事了，哎，把水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吧。嗯，但是今天跟往常不一样，这度量再大也不行，这我得提了走。于是法师把这水也给带走了，他带走的可不是这一桶啊，他带走的就是金顶妙峰山的水。所以打那儿开始，妙峰山顶娘娘庙没有水，要打水对不起，你上山下那个泉眼那儿打去。那么这个山下怎么有水？据说这是姚法师把水桶提在那儿，把水倒到那儿了。有人说姚广孝后来找着没找着宝地，找着了，潭柘山呢，建了潭柘寺，哎，那就是后来姚广孝的宝地。京西妙峰山啊，漫山遍野长满了玫瑰，可是特别的是呢，这儿的玫瑰比其他地方的玫瑰啊开花都晚很多。别的玫瑰是四月开，这地方怎么也得五六月，说这是为什么呀？这里有段故事啊。据说妙峰山啊，原来香火很盛，每年四月从初一到十五，山上就热闹起来，不仅远近山村的人们都来赶庙会，就是京津各地也有很多善男信女朝山进香。到这儿进香的人呢，讲究是朝顶进香，戴服还家。怎么叫戴服还家呢？就是人们进香之后啊，要在胸前戴一个红铃子，铃子上有个福字，人们希望带着这个福字回家去，所以叫戴福还家。朝山的人呢，下山的时候还得头戴红花，图个吉祥。当时啊，妙峰山的农民除了种杂粮果木以外，大多都种玫瑰花。那个时候这儿的花呢是四月开放，因为朝山的人下山的时候都要头戴红花，这样一到四月十五，这玫瑰花就养不住了，啊，全被香客是折摘一空。可这事儿年年发生，天长日久，就让妙峰山的碧霞元君看见了。碧霞元君又叫智士大福神呢，就住在天仙碧霞元君庙。他瞧见朝山的人这么糟蹋玫瑰花，很心疼，于是就对花神下了一道旨意。妙峰山的玫瑰花四月不准开放， 要到庙会过后五六月再开。哎，说也奇怪，打这以后啊，妙峰山的玫瑰花四月真的不开了，直到五月底六月初这才开呢，这就成了金顶妙峰山的一奇了。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 每晚十点 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带来话北京，非遗传说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妙峰山庙会和有关妙峰山的传说历史。对于已经有400多年的妙峰山庙会来说呀，有一些个依附于它的传说那很正常，要不然也显不出人家是那么神秘啊，那么神奇呀。其实呢，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还活跃着众多的游击队和共产党员，他们那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彪炳史册。下边呢，就让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一个妙峰山上玫瑰红，凉坡血洒情报站的真实的抗敌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著名的民俗专家王洪忠先生编著的《京西烽火》这本书。1947年9月底的一天，秋凉肃杀，启明星已经退到了云层里，湛蓝的天空从东南方向西北方滚动着大块大块的乌云。平西情报站的同志和建沟村的乡亲抬着凉波烈士的棺木，迈着沉痛的脚步缓行在玫瑰谷中，人们为凉波烈士送葬的哭声回旋在山谷，唯一秀丽的妙峰山失去了金顶的光辉，绚丽斑斓的秋叶也在萧萧地落下。凉波原名杨思忠，1909年生于天津，父亲是经营棉纱厂的商人，曾在外国资本家的洋行中谋事，家庭生活比较富裕。1937年春，京东大地开始复苏，惠风和畅，垂柳扶丝，是烟景如画。梁波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就在这年冬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梁波被调到了区党委社会部工作，他亲自起草了向上级汇报的昌皖四区概况的报告。1943年被派往妙峰山，接任了平西情报站站长的工作。平西情报站啊，对外叫民运组，常扎住在建沟村西边靠山坡的几间民房里，这便于一有情况就迅速地撤进山里。有一部电台主要负责收集北平、天津以及东北的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然后派发到边区社会部。著名的清风店战役战前，即使由平西情报站掌握了详尽的敌方部署、计划等情况，他及时汇报给边区领导，为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国民党大举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敌人兵力调动甚至部队番号等也都是由平西情报站首先掌握，为我军领导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平西情报站啊，共有16-17个人住在大山沟中，物资和药品都很缺乏，生活十分的艰苦。梁波同志经常和同志们一起用小拐磨磨面，带领大家呀种西红柿种土豆。梁波很喜欢做饭，常亲自为大家变着花样的做点好吃的。梁波虽然是个大学生出身的干部，但是丝毫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他常和乡亲们聊天拉家常，与建沟村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个时候啊，山里人生活很苦，尤其是几个村干部一年到头跑工作，没有分文的报酬，家里五六口人盖一条被子，孩子们有的时候连粥都喝不上，跟大人们一起啊吃南瓜吃树叶。梁波看到这些心里很难受， 他主动借给村干部们钱，让他们到口外买牲口，弄回来贩卖，赚几个钱儿，让孩子们过年的时候呢，也能吃上一顿饺子。有一次啊，村农委会的主任赵凯患了疟疾，梁博把自己保存的一点珍贵的药品送到赵凯家，并且带领情报站的同志把赵凯家地里的活都包了。梁博呀，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说，说咱们现在虽然困难一些，但是胜利最终是属于咱们的。他还让村干部把村里的乡亲们集中在一起，给他们讲国际国内的形势。梁博与平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建沟人的心目中是最亲近的人，小孩和老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梁。为了详尽快速准确地掌握情报，梁博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到敌占区的北安河旧丰一带，和北平城里来的交通员当面交谈，这样呢，交通员就不用进山，当天就可以返回北平了。在1947年的9月，国民党调集了大批人马，准备进攻平西解放区。9月17日，北平城中的交通员要来汇报重要的情报。就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梁波坚持要自己出山到七王坟跟他接头。到了傍晚，梁波翻山由建沟来到了旧丰北的秀峰寺，在下午五点，在杜志忠等同志的警卫下，梁波来到了七王坟等候接头。这七王坟呢，是清道光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轩的陵园，也是光绪的父亲宣统的祖父。这个陵园啊，古树参天，殿宇错落，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建筑坍塌，显得格外的凄凉阴森。他们在这儿等了许久，城里的交通员也没来。晚上回到秀峰寺，梁波反复分析了情况以后，决定第二天仍然到七王坟去接头。第二天城里的交通员来了，梁波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详细的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在离开七王坟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梁波和杜志忠等同志回到了秀峰寺，敌人的大部队也已经逼近了北安河，情况十分紧急呀。杜志忠等同志劝说梁波连夜返回建沟。梁波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决定当夜继续留在秀峰寺，明儿早晨进山。为了以防万一呢，他们还是做好了随时撤进山里的准备，收拾好东西，制定好路线。夜里天边的一钩残月不时地洒落着冷冷的清辉，警卫人员不敢睡觉，时刻注意观察动静。9月19日凌晨四点，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西山，紧接着地雷声、手榴弹的声音都响起来了。北安河村东的敌人开始了进攻，在县大队、独立三营和民兵的阻击下，有一个多小时敌人进不了村子。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梁波和杜志忠、刘英发、刘启才等五个人开始向山上转移，走到了萧寨寺，听得枪声从南山的寨口方向传来了。从山上已经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北安河村东手榴弹爆炸的浓烟了，他们迅速地向山头上走着。在离山顶还有一里多地的时候，敌人突然从山顶上压下来，机关枪发疯了似的扫射呀。原来呀，敌人已经从寨口大公村的方向绕到山后，山顶上满是敌人的。他们借着山上树丛的掩护，迅速退到山沟里，转向寨儿峪的方向进山。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狡猾的敌人突然绕到了山后包围。为了安全起见，梁波蹲在一个山洼洼里，把背包里的文件都拿出来通通的烧掉。这里边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北平地下交通员的代号等详细情况。梁波沉重地对大家说，如果走不了，我们就隐蔽起来，记住 我们的联络员绝不能被敌人俘虏，只能牺牲。这是梁波经常和地下交通员们嘱咐的一句话。他知道现在啊，已经是考验自己的时候了。寨儿峪也被敌人封锁住了，他们借着地形的隐蔽继续向北走，走到北边一个山梁附近又被敌人发现了，机枪炒豆似的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杜志忠、刘英发猛跑几步冲过山梁，顺着山梁后的陡坡一下就滚到了沟底，后边的梁波、刘启才和高永安冲不过去了，只好退回来，隐蔽在附近一片半人高的茅草里。突然梁波的眼镜被挂落在地上，他眼前一片昏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俯下身子用手在地下摸，可是除了石头、树叶还有玫瑰树丛，他什么也摸不着啊。敌人从山上压下来搜索前进，梁波如同一头落井受伤的麋鹿，被暴虐的敌人团团围住啊，强拉他下山。梁波颓然坐在地上，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真是一团怒火喷薄而出啊。凶狠的匪徒用刺刀刺进了梁波同志的胸膛，鲜血立即溅在旁边的石头上，溅在玫瑰树上，溅在猩红似火的秋叶上。在9月20日的夜里，平西情报站的同志和建沟的乡亲把梁波的遗体背了回来，并含泪制作了棺木，掩埋在建沟的村南。人们清楚地记得他那高高的身材，总爱穿着黑色的棉袍，那平和谦恭的长方脸上总是架着一副深度的眼镜。人们呼唤着，老梁啊，老梁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山谷回音，大地轰鸣啊，老梁和你们永远在一起。群山肃立，河水挥泪，整个平西大地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在1953年2月，公安部将梁波同志的遗体移葬八宝山烈士公墓，并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梁波同志虽然离去了，但他那光辉的名字永远刻在平西人民的心中，他那伟大的形象就像妙峰山上的青松一样，他对革命的忠心就像建沟玫瑰一样的红。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德亮画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是《北京小曲》，我给您唱一段啊，毛主席诗词《登庐山》。一山飞至大江边，月上葱茏四百弦，这是很著名的一首诗词，这是用我们芭蕉鼓这个岔曲的演唱形式来唱的毛主席诗词。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好了，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